紧紧地把你拥抱。人到有忘不了的事，忘不了的人，一辈子总会出错。错误中我成长在一生，没有你我会变得有多糟。你是我忘不了的事，忘不了的人。当外面风雨交加，我们有宁静的世界，我们有富足的心田。 Side by side.

深处大时代一直没干，悠悠晃晃悠悠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小然临界能却无法言， 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